喂，大家好啊！咁啊，又翻嚟呢个的神投机布局啊！今集咧嚟讲咧，讲嘢都系比较啲虚无缥缈少少。点解会话系虚无缥缈咧？查实咧，唔系我哋想虚无缥缈，喺呢个国家咧讲嘅嘢咧，都系非常之虚无缥缈。我哋今集嘅话题咧，就唔好卖关子啦，直情咁讲咧，就系一带一路。大一路呢，咁啊喺我字面上立场嚟睇嘅话呢，其实就係乜大乜路，我都唔知係咩大。 字面上睇嘅嘢我以为係啲乱码嚟嘅 ,ok? 听起上嚟就以为係讲緊粗口。一大一路啊。 即係远睇啊。 我见到英文嚟咁写嘅。One belt and one road, 啊。我要特登有啲印度口音啊 ，one belt and one road 啊，叫咁样嘅 ，OK 吓，啊咁啊叫一带一路 ，OK， 带系带出嚟嘅带，丝带嘅带啊，一路啊路咧就道路嘅路，咁当然一啦唔使讲啦，即系一二三四嘅一啦吓，咁啊一条带同埋一条路咁嘅意思嘅吓，啊咁啊叫详细啲嘅名就叫做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埋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就咁啦。 咁啊，呢个资料来源咧系 from 呢个百度嘅。 冇 错， 百度应该最详细嘅官方噶嘛，系咪？官方就唔系嚟自呢个中央嘅媒体，嚟自百度嘅。OK， 但系咧，大家就要了解一样嘢咧。咁其实咧，中国嘅官方咧都系有一个缺点存在嘅，就系佢哋唔会讲自己啲唔好嘅嘢咯。 啊，唔系我都发掘唔到自己有啲咩唔好嘅嘢，都冇认真去面对过，咁啊点会知咧？系咪？ 好，咁我哋都唔吹太多啦，咁我哋都已经要进入话题啦。 系唔好成日带啖油，我哋唱好佢。 因为经过其实我哋上次推介都话要上呢个两万六嘅，咁而家都差唔多啦。其实真系而家都差唔多，差几百点。咁即系证明我唔系鸠吹噶啦。idea 又讲粗口添，好唔紧要。咁啊，翻嚟正题啦。大一路咧，咁其實呢個思維咧，都唔係一個新思維嚟嘅。咁啊，呢個曾蔭唔係曾俊華係啊，突然間談上記唔出個名添。咁啊，曾俊華財爺咧，其實都講過噶啦。 嗯。 但係咧，佢就冇講得好具體嘅，咁佢只係話咧，要香港配合咧呢個一帶一路嘅思維。咁啊，點樣去定位呢？咁啊，呢個要大家自己慢慢去定位啦。咁啊，其實官方咧都冇乜點定位過嘅，好老實講。 係乜都要配合嘅，總之就係咁。係 啊，總之係要有錢就俾錢，冇錢就賣囉柚。咁啊，係唔係咧？我就一定會加入你嘅，你啱乜都得㗎啦，唔緊要。啊、我哋點都會配合你嘅，冇嘢食我哋請你食個菠蘿包。 係。咁啊，其實一帶一路咧，咁其實就係一個嚇。我國啦嚇，咁我哋而家非常愛國噶嘛。我國嘅提出嘅兩個符合歐亞大陸嘅經濟整合嘅大戰略，咁啊唔知點解叫大戰略嘅，係咪有敵人咧嚇？咁啊經濟個戰略，咁啊包括啲咩咧？啱我所講嗰兩個名，其實呢個名都差唔多嘅，叫做絲綢之路經濟帶嘅戰略，同埋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嘅戰略，咁啊亦都係啱所講嘅一帶一路啦嚇。咁就好明顯就係話，中國咧就要開始唔係就係玩自己啦，就玩埋人哋，要向外擴張，喺經濟實力上向外擴張咁解。咁包括喺海洋方面嘅發展，同埋西部啦嚇陸路方面嘅發展啦嚇。 咁啊，如果大家有印象咧，咁我哋上年咧嘅年中啊，係咪年中啊？咁我哋都有講過呢個中巴鐵路嘅。 係冇錯，呢個巴基斯坦嗰條啦嚇。 咁我哋係只係講過呢條鐵路嘅一個藍圖啦。咁好老實講呢，咁呢個係一小部分嘅啫，但我哋都唔知道啊，原來而家呢個吹咗咁多年嘅一帶一路嘅終於嚟了呀。咁啊，咁點解話吹咗咁多年嘅一帶一路終於嚟了呢？咁好老實講，呢個絲綢之路嘅復興呢，咁呢都唔係近排開始講㗎啦，其實係講咗好多年，亦都籌備咗好多年。 首先有個中國夢先， 去到真正嚟了嘅時候咧，咁去到呢個亞投行嘅準備咧，或者係一個成立咧，好，咁我哋撇開咗呢個亞投行先，因為亞投行其實係配合呢個一帶一路嘅，但係要慢慢去。 係啦，我哋逐嚿逐嚿嘢去了解先，係啦。 係啊，要分拆咗先。 因为首先亚投行唔系一带一路嘅出发点咧就系呢个上海嘅。咁啊，上海自贸区大家都认识咗啦，咁大家都知咧，因为已经系启动咗啦嘛。咁啊，去到下面咧就系呢个福建省嘅免税区啦。咁啊，大家可能唔清楚啦，咁要大家上网再睇啦。咁啊，再落嚟咧就系广东省嘅自贸区啦，咁准备会挂牌噶啦。 嗯。 咁再行落去咧就系、是、云南啊、广西啊嗰啲啊嗰啲地方噶啦。咁啊，其实佢哋。果面呢其实都是有这个免税区。咁再落去嘅话就是越南啦。咁越南再落去呢就是这个印尼啦。咁当然是会穿过东南亚嘅国家啦。咁嗰啲我就唔一一介绍啦。咁再落去就是伊斯兰卡斯里兰卡啦。或者是这个印度啦。咁就有肯尼亚啦。肯尼亚都有一个港口啦就是这个中国投资啦。咁日本都有投资嘅。咁再上去呢就係、是、呢个伊朗啦同埋埃及啦仲有敘利亞啦咁亦都係中資有投资喺嗰度搞铁路啦同埋港口嘅。咁、再上去就係呢个希腊啦。希腊呢就会行返一个正轨呢就係、是、荷兰啊或者係德国啊法国啊等等嘅地区呢都係会通过呢条路线咁去行啦。咁好老实讲，当然就系包括埋俄罗斯啊，同个系铁路嘅形式嘅。咁啊，点样去翻翻嚟呢个中国啊，或者北京咧？咁就系俄罗斯同埋中国咧，就有意去搞一个跨境铁路嘅。咁就要穿过哈萨克同埋吉尔吉斯，就系、是、咁样去横跨去到北京嘅。 嗯， 或者去行呢个西伯利亚咁样去落嚟， 西伯利亚铁路啦，即系北京、俄罗斯去德国，咁去到北欧啦 吓。所以就有两条路线嘅，咁究竟行边条路线而家仲未落实啦？咁我哋都要睇究竟想行咩路线。 我 search 呢个百度咧吓，我哋以百度为准嘅。咁啊，啱讲嗰个情况咧，就系、是、呢、這个首先原来分呢个北线，即系北边嘅线路啦，由 A 同埋 B 之分嘅。咁仲有个中线。啊，又有南线，同埋呢个中心线，有五条线路嘅，就讲呢个丝路嘅新图啊，就讲嘅丝路嘅 ，OK， 系， 咁啊，你啱讲嗰个咧都似系呢个系中线啦，由北京去到西安、乌鲁木齐、阿富汗、哈萨斯坦、匈牙利去到巴黎啦吓， 系 啊，南线咧就由泉州开始啦，就福州、广州、海口、北海、河内、吉隆坡、阿加达、科伦坡、加尔各答。内华、内罗华，即系去到希腊嘅雅典啦吓，同、威尼斯嘅，啊，仲有 意大利啦， 系啦，咁系南线嘅，啊，咁啊中心线系咩嚟咧？就系、是、连云港，大家好就唔知连云港喺边度啦，咁都系呢个我哋东北省嗰度嘅，郑州啦、西安啦，你国内嘅嘢，兰州、新疆、中亚同埋欧洲嘅，唔知点解又系中亚同欧洲嘅 ，OK， 全部概括晒。 系啊，咁就呢个北线 B 站咧，就系、是、呢个北京、俄罗斯、德国同埋北欧啦，就系、是、呢个西伯利亚路线啦。 咁 A 站就搞唔掂噶啦 ，A 站就即系特别多国家，就北美洲即系、就是、加拿大啦、美国啦吓、啊，北太平洋即系、就是、日本、韩国啦吓，咁 啊东海即系、就是、日本海、海参崴即系扎鲁比勒港吓、啊，斯拉夫港。斯拉夫洋卡等啊，呢啲咁嘅译音咧，都系啲普通话译音嚟 ，OK？ 清朝啊，清朝年代嗰啲咁嘅嘢嚟嘅。 清朝年代应该唔系啲译音嚟嘅，我哋啲新中国嘅翻译嚟 ，OK 啊？就呢个军春啦、延吉啦、吉林啦、长春啦、蒙古国啦，到俄罗斯到欧洲嘅，就系呢条北线 A 嘅吓，即系感觉上就好似我以前打嗰只 game 咁样，嗰只 game 咧，sorry 叫 game 吓、啊。嗰只 game 叫做成吉思汗 啊，所以我就话啦，最主要嗰、那个嗰部分咧，就系、是、日本同埋韩国咧，根本就倾唔掂，冇话倾唔掂，系好难倾，拖咗太耐。 咁我哋啱讲呢个叫做一带一路啦，系个基本方针啦。其实佢个主旨咧就好简单嘅啫，个主旨搞到我以为有啲咩神通咁样嘅，好啦正嘅，等我搵翻出嚟先。啊，有啲共同嘅原则嘅 ，OK 啊。 嗯， 咁啊，首先啦，佢全部个目的咧都系钱嘅互通啦、啊、人嘅互通啦吓，同埋呢个文化交流啦，总之全部都要喺好、快嘅地方咧，就可以将自己嘅资源或者系 嗰個技術輸出去，跟住咧就引入外邊嘅技術同資源，即係交流啦，即係整咗一條血管出嚟啦，自己打造一條血管出嚟啦，你可以咁理解啦嚇。 咁啊，如果你話咧呢個一帶一路咧，咁啊整體嗰個藍圖咧就係咁嘅嗰個發展路向。咁啊，當然 揾到啦，好乸正嘅，真係讀讀都好大，好乸正，叫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啊，為主要內容。咁每個都有講嗰個強調一段啦、啊例如呢、這個啊政策溝通啦嚇，即、啊、加強嚇， 任督唔通， 唔、啊、知啊，講到好似神通咁樣嘅 OK。咁啊，加強政策溝通是一帶一路建設嘅重要保障。咁啊，加強政策啊，加強政府間嘅合作，積極建構多重咧呢、這個咁嘅多層次政府間宏觀政策溝通交流機制。哇，讀到口都歪埋大佬。咁啊，深化利益融通啊！促進政策互信，達成合作新共識。沿線咧，各國咧都可以就經濟發展戰略對政策進行充分嘅交流對接，唔知點樣交流對接嘅喎咁啊，共同咧就制定推進區域合作嘅規劃設施啊，協商解決咧合作中嘅問題，共同為務實合作同埋大型項目實施提供政策嘅支持。咁啊，講完呢度都起碼有三句啦，我都唔知佢講乜嘅。OK， 最唔知就係政策溝通啦，下四個字搞掂。 唉，你咁樣講咧，我就覺得未好爆，嗰、那個嘴爆。雖然你嗰個任督五通咧都幾犀利， 即係好難長。我都係等我話，即係等於咩天眼通、天耳通一樣嘅咯，即係嗰啲咁嘅，同他心通係冇分別嘅。 但係佢後面咧呢句咧，其實真係好爆，即、就、係、是、我覺得。佢呢个一带一路嘅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咧，一定要超越呢个马歇尔计划对外援助以及走出去嘅战略，俾呢个21世纪嘅国际合作带来新嘅理念。即系例如咩叫新嘅理念咧？等我讲埋先啦。呢个经济带嘅概念咧，就系、是、对呢个经济合作模式嘅创新啦。但系我唔知系咩创新啊。其中呢个经济嘅走廊咧，呢、這个中俄盟嘅经济走廊系咪新亚？新亞歐大陸橋咧，咁就仲有呢個中國啊，或者中亞嘅經濟走廊咧，咁就要超越一個傳統嘅經濟學理論。咁啊，其實即係咩咧？ 唔知啦。首先佢講嘅呢個馬歇爾計劃，寫嗰條友咧就好明顯對呢個馬歇爾計劃咧就有強烈嘅妒忌同埋憎恨。冇理由我哋唔得嘅，即係咁樣啦。OK 嚇，寫條友咁啊，咁點解要同人比咧？首先講一講馬歇爾計劃，咁其實咧就係、是、一個戰後。二次大战后咧，就推动全球经济复兴欧洲嘅计划。咁好简单，点解人哋马歇尔得咧？就好简单嘅啫，就因为美国咧打完仗之后就最强嘅，咁所以佢得啦。 嗯。 咁啊，咁我国咧又想搞啲咁嘅类似计划，咁啊问题就系而家美国仲系坐正噶嘛，咁啊想咁啊想搞人哋，咁啊要整色整水咯，整啲咩一带一路咯吓，啊心理上冇又好，啊即系实际上又好，都需要。更加去吓、啊、令到自己有呢个国威咯吓。 喂、啊，话说咧，佢咁样写咧，我真系唔怪得咧，美国佬咧就话啦，你嗰个亚投行啊，即系摆明就系踩我场啫，佢就咁样讲。 系，即系第二个，嗱，而家第二个， 即系好老实讲咧，佢唔系乱噏噶，即系百度真系咁样写噶，要超越呢个马歇尔计划，真系， 啊， 系嘛？ 诶、 即系佢唔系冇道理噶， 即系有时啲嘢就系话，咁你时代唔同就唔可以同同样嘅嘢相比噶啦，系咪？ 系啊， 建嘅年代未上月球啦，系咪先？吓、啊，咁啊，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就系、是，你啱讲到嗰个亚投行啦，咁我哋足够嚟啦，嗱，讲咗呢个大概呢个一带一路嗰个基本嘅背景啦，吓、啊。咁其實好簡好簡單，就是、中國一廂情願咧，就想同周邊嘅國家咧，就加強經濟合作，就經濟合作，就抗衡美國嘅主導勢力。即係大家 get 到嘅意思咁啦嚇，即係呢個意思咧，就唔係我哋 get 到嘅，係普羅大眾都 get 到嘅。包括你喺街邊問個阿伯咧，都係整個呢啲咁嘅嘢做咩？嘿，唔好想為美國威曬啊嘛，咁樣咁啊，大家都有咁嘅諗法嘅嚇。 冇錯 嚇，咁啊，所以咧，點解佢嗰個主要意義咧？即係佢自己賦予嘅意義啊，佢所諗㗎啊，即係通過呢個咩五神通啊，主要想達到咧就係呢個探索經濟增長之道啊，實現全球化再平衡。咁點解再平衡呢？咁即係佢覺得而家你主導就唔平衡啊嘛， 咁啊，开唱地区新型合作，系咪即系而家个地区合作咧就唔得嘅，因为你主导啊嘛，所以我自己又要主导翻，所以要新型合作咯，啊，咁啊探寻经济增长之道，即系经济咧就啲钱咧去晒美国唔得嘅，要翻嚟中国咯，就嚟去就咁简单嘅啫嘛，就唔系啲咁复杂嘅嘢嚟嘅。咁啊，讲完呢个伟大嘅蓝图之后咧，战略咧，咁啊讲翻你个亚投行啦，咁亚投行其实即系啲旧嘢嘅其中一 part 嚟嘅啫，系嘛，可唔可以咁讲啊？ 可以咁讲，其实应该直情系咁讲先啱。因为大家都要知道咧，亚投行又好，或者系亚洲开发银行又好啦，咁都系喺一个经济高速发展嘅时候咧，咁啊要大量做一啲基建设施啦。嗯，所以点解亚投行就系一个基础设施嘅名义上底下咁啊，佢系咁样做嘅。咁啊，大家个方向性其实都一样。咁啊，好老实讲咧，就系话佢哋而家中国咧，唔好话佢哋啦，就系我哋。我哋个问题咧，其实都系一个产能过剩嘅一个局面嚟嘅，即系唔好话中国啦，其实全世界都系有一个面临一个产能过剩嘅问题啦。咁尤其是美国嗰方面咧，咁佢哋一个库存咧，都起码要清成半年先清到嘅，即系我根据翻佢个数字系咁样睇啊，即系我唔知实际数字啦，即系我唔知佢实际情况系咪啦，咁但系佢实际嘅数据咧，佢就系咁样去表达嘅。咁相对于其实中国嗰个产能过剩咧，日益严重啦。咁点样可以托到一个经济出嚟咧？或者系如果喺呢个欧洲 QE 结束之后咧，咁点样可以再带领一个新嘅局面咧，去托到扶持中国嘅经济唔会急速下滑咧？咁可能咁点解要行呢个亚投行同埋一路一带嘅一带一路啊？搞错咗， 总之有个细路就俾人带啦，就咁啦 ，OK 啊？系啊，一带一路点解要搞啲咁嘅嘢咧？即系好老实讲，我自己觉得啊，就系中国出钱就买翻中国嘢，咁啊，中国咧冇得起咧，我就要揾个地方起，就系咁解啦。 嗯， 系啊，即系我自己嘅睇法。 我哋国内呢个情况咧，已经系叫做发展得七七八八噶啦，喺到喺沿海线嚟讲吓嘅资源。 嗱，点解我会咁样讲咧？好老实咁讲，大家睇翻呢个广东省自贸区嘅例子。广东省自贸区同埋呢个珠港澳大桥呢， 港珠澳大桥， 港珠澳大桥， 我哋喺香港嘅 ，OK， 港珠澳大桥，同埋呢个广东省自贸区呢，其实系有关联嘅，因为呢嗰、那个香港嘅出入口点其实都唔使点理嘅，咁其实我觉得呢香港嗰个真正嗰个广东省自贸区呢，如果要行一个地理位置嘅话咧，其实唔系呢个咁嘅大屿山嘅，其实应该直情咧喺屯门嗰度咧整一嚿咁嘅嘢出嚟嘅。 啊， 系啊，个接驳点喺屯门啊，这个地点咧，其实好老实讲咧系屈机嘅。咁我撇开咗先啦，呢、这个政府太柒啊，冇计啊，唉，唔讲呢个。屌，其实佢应该系搞屯门嘅，真系搞乜鬼啊？屌，咁好老实讲咧，大家都知道澳门。另一个分叉口的出口点呢，就是横琴。横琴呢，就是这个自贸区里面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位置来的。那另外就是深圳的前海，那之后就去到这个广州的南沙。那整体那个布局呢，就是咁样啊！呢、这个港珠澳大桥咁啊，大家都要知道啊，香港政府系有呢个出钱去起噶嘛。 咁啊，但系今日先至有新闻，就系发生好多意外啦。咁嗰啲题外话啦，啊，即系抌咗成300亿啊，300亿 就好明显就系中资起啦，系咪先？中资搞呢个咁嘅基建啦，系咪先？咁啊，中资搞基建，咁啊，而家又话一带一路啦，嗰啲钢铁喺边度嚟噶？嗰啲混凝土喺边度嚟噶？嗰啲钢铁石、钢铁砂、机械，即系机械啦，跟住消耗品啦，喺边度嚟啊？全部都系中国，大家明啊嘛？ 嗯， 所以呢个亚投行咧整出嚟咧，其实系只不过系一个港珠澳大桥嘅一个放大版嚟嘅啫，亦都系佢放大咗之后就变咗一个广东省嘅自贸区啦，再放大咗出嚟就系变咗一个亚投行出嚟，仲有一个点样讲？即系如果我咁样讲嘅话咧，亚投行同埋呢个一带一路咧，点样去配合啊？ 咁就係需要呢個國際嘅貿易嘅協議去配合啦，係咪先？ 係。 國際貿易嘅協議咧，點樣去配合咧？咁我再同大家講啦。其實而家個藍圖係講得非常之清晰嘅，即係冇講笑，我真係覺得今集咧就好經典。首先啊，大家就要睇啦，亞洲咧嗰個 FIA 咧，究竟係簽到喺咩地步啦？啊，首先呢、這個中國咧同埋日本、韓國咧，其實已經傾咗好耐嘅，都未傾掂啊。韓國有機會新上馬先啦，連台灣嗰邊都未傾好嘅，但係韓國就有機會行先，但係咧就卡死咗喺呢個農業嗰邊嘅。仲有呢個 ECFA 啦，同埋 CIPA 啦，咁佢哋都傾咗啦。咁呢個仲有東盟十國嘅10+1啦，咁嗰個 FTA 咧都傾緊啦，咁仲有呢個中澳嘅 FTA 咧，咁都係已經傾咗啦，係一個免税啦，如此類啦，仲有好多 details 嘅政策啦嚇。 係啊，即係如果簡單啲講咧，即係已經簽咗嘅咧，就係呢個東盟啦，之前就話簽緊啦，其實都簽咗，簽緊同埋簽咗之間啊，其實我都唔係好清楚。東盟，因為東盟嗰度其實都好混亂，即係學阿大衛話齋咧，就係呢個美國同埋俄羅斯咧，就搞好耐都搞唔掂嘅一個地區。 中亞啦，中亞同埋東南亞啦， 係啊，咁新加坡就好明顯啦，即係喺一個牽頭作用啦，喺呢個東盟嘅世界入邊。咁啊，仲有呢個巴基斯坦啦、新西蘭啦、智利啦、秘魯啦、哥斯達黎加啦、冰島啦、瑞士啦，咁其實都係。签咗啦，或者系已经有个框架喺度噶啦。谈判紧咧就有呢个韩国啦、挪威啦、斯里兰卡啦、以色列啦，等等等等等等。 嗯， 系因为点解我话东盟嗰度咧咁复杂咧？咁其实咧，佢哋有一个系自贸区嘅一个协议都有倾紧嘅，咁所以我就话系一个签咗同埋未签嘅中间位嚟嘅。咁呢个要再等一啲消息出嚟啦。咁所以点解佢而家中国嗰个发展个形势咧？都系同呢个一路一带，一带一路又搞错咗添。一带一路再加埋呢、這个即系世界与中国嘅一个自贸协议嗰个签订咧，咁点解系会有一个咁紧密嘅关联咧？然之後再加埋呢個亞投行咧，咁其實整體個佈局咧係三嚿嘢分拆咗出嚟，再合埋一齊嘅。咁樣你話要搞啲咩鐵路啊，或者係一個跨國性嘅道路啊，咁啊做呢啲乜嘢都好啦，要起出嚟就要有一啲消耗品噶啦，係咪先？亦都需要一啲原材料啦。咁係邊度嚟啊？最大個班主係邊個啊？究竟係咩國家嘅企業去投資啊，或者去投標啊？其實整體嚟講就係咁。呢個一帶一路嘅佈局， 嗯， 我自己就覺得 係消耗產能過剩嘅問題。 系啊，系消耗产能过剩嘅一个手段，系啊，即系点解佢话要系一个免税协议咧？咁如果我再深入啲去讲嘅话，咁我讲翻呢个广东省自贸区啊。广东省自贸区咧，香港入大陆咧，咁以前咧就系比较容易啲嘅，咁啊而家就开始有一个最新嘅一个消息咧，就系呢个天猫嘅新规定出咗嚟啦。咁呢个当然咁啊，大卫都知道系咩事啦。天猫嘅新规定咧，就系话咧，如果呢个微商或者系唔系微商，就系天猫嘅商城咧，要想喺嗰度搞一啲销售嘅话咧，想入去呢个市场咧，咁就要通过呢个经销商嘅一个文件，即系佢话要批准咗你去借呢个 product 去销售入去中国，咁就是。需要一个认可嘅文件，咁佢先可以俾你入去做嘅。就系、是、个大前提就系话，因为太多嘅假货啦，咁佢哋为咗要打击假货咧，就开始咧就要实行一啲系文件性嘅审批。但系文件性嘅审批咧，好老实讲系可以造假嘅，或者唔造假亦都好啦。咁啊，整体嚟讲要点样去做咧？咁啊，首先就系话，如果一间代理商。即係香港嘅代理商啦，咁佢哋有一個代理權啦，或者係有一個銷售權啦，咁佢哋就可以揸住呢份嘢，跟住我就話天貓啊，或者淘寶啊，咁我而家就係話有呢份嘢啦。咁咧就希望咧喺嗰邊嘅分銷商啦，咁佢就可以喺你呢間公司度攞貨啦。 然之后你就要出示呢份嘅代理权嘅文件咧，咁就证明咧嗰啲货咧系边个国家嚟嘅，咁咧系一定系正版货品，咁咧我而家就喺呢度销售啦，就系咁解嘅。 吓， 佢就系话咁样系通过咁嘅形式咧，然之后去打击呢个假货嘅。咁好老实讲，其实如果再配合埋咧呢个中国与世界嘅一个自贸协议咧，咁可能要降低个关税嚟讲咧，咁好老实讲，香港嘅企业咧都未必有订期嘅，真系嘅。 系冇订期嘅，唔系未必啊。 系啊，如果系通过内销嚟讲咧，因为喺其他国家，点解中国咧系唔需要出呢个保护贸易主义咧？就系、是、因为中国人不嬲咧都系想分饼仔噶嘛，佢哋不嬲都玩开分饼仔，咁使鬼出呢个保护贸易协议咩？系咪先？唔使搞呢啲咁嘅嘢噶啦。咁佢哋直情咧就系话，如果你要通过呢、這个外边进口内销嘅话咧，你一定要经过中间嘅中国企业，你先可以做到呢个内销嘅效果噶嘛，系咪？咁所以就系话，如果系免税嘅话，咁如果你再入去中国，咁香港嘅企业冇咗中间嗰个税务嗰、那个呢、這个最大嘅优势啦，你又仲玩乜春呢？系咪先？吓，系啊，就系咁啊。咁唯一可以玩嘅话咧，就系由中国出口去世界。咁可能咧，佢而家就系冇呢个咁嘅客源，就睇下你香港嘅企业有冇咁嘅客源。咁如果做得好嘅，我咪俾少少钱你去赚咯。 香港嘅角色不嬲都系积极配合中国，咁啊睇香港被揸干噶嘛。OK。 但系而家我哋有呢个 internet 嘛，有咗 internet 之后，咁喺中国。虽然系 block 咗系外国好多嘅website 嘅啫，但系有但仍然都有好多都系未 block 噶嘛。咁你都可以咁样就系话，如果由中国同埋外面去联系嘅话，即系例如隔篱三姑六婆个仔喺美国读书嘅，或者喺意大利读书嘅，咁咧联络到一个货一个厂商或者一个分销商，咁系想入一啲中国货，咁我咪唔使理香港咯，系咪？啊，就系咁啊！ 咁啊，我哋积极配合就阴干自己啫嘛，我哋所以咪 系啊，基本上就冇咗个优势，即系唔系话基本上系完全彻底地冇咗个优势。香港如果系玩 佢咁样串联到嘅话， 系、串联咗出嚟咧，即系我哋而家系成个蓝图串联咗出嚟。但系整体点解中国要行呢嚿嘢呢，就系、是、因为佢而家系要保经济嘛，保经济亦都要想消耗产能过剩嘅问题。咁香港同埋呢个国家嘅权衡之下，边个比较重要呢？咁所以点解 呢个人问题即系冇个问题啦吓？ 系啊， 啱出嚟呢个咁嘅战略系解决一啲短期嘅问题，但系咁 Q 大坛就系解决一啲短期嘅问题。咁但系你要搞呢坛嘢嘅情况系需要。叫做要磋商，喂！你而家系同好多人系一齐倾嘢，你唔系逐个逐个倾， 系啊。 咁呢啲人就是、我当啲国家人啦，呢啲人唔单止系个个都系搵钱嘅，就咁简单嘅啫。有啲譬如有宗教问题，有啲可能有文化问题。咁当然大家齐哇哇齐 join 呢嚿嘢嘅时候就好 OK 啦吓。咁但系。是不是真的可以实行到呢，那真的非常大的疑问、啊。 嗱、啊、好老实讲这个问题呢是可以这样去理解的。当全世界都有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他们都想销出那些货品出去，或者是想赚更多的收入。那当然欧盟的产生就是这个形式啦。那去到为什么欧盟开始有些分裂的情况啦，已经欧盟已经唔系话一个宗教性问题咯，佢哋基本上系一个统一性嘅宗教嚟噶啦，欧盟。咁 更何 唔完全啦，但系起码 唔系，起码个宗教问题唔会好大先。 系 喺欧洲， 起码系比较接近先。 而家我哋牵涉中亚啊嘛，问题系 系啊， 嗰个伊斯兰嘅国土嚟噶。 嗱、中国咧最好嘅地方咧，嗱大家都要睇下，点解中国咧对呢个伊斯兰嘅。嘅批评咧唔多咧，即系冇美国咁严重咧。咁佢亦都系冇批评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咧。点解中国系一个无神论主义者咧？其实咧， 佢夠膽牽頭呢都係一個有吉士嘅，好多實講。 唔係吉士一定大㗎啦佢就。 但係呢根本上呢係大難扯唔埋㗎嘛。即係你想通過中東然之後殺入去歐盟，喂大佬你有冇咁大嘅，你有冇咁大嘅說服力先？即係好老實講，我都唔知 道。冇㗎，純粹霸王硬上弓㗎咋。 係即係除咗錢引上，因為始終歐盟同埋呢個中東呢其實合作咗好耐㗎啦。但係呢基本上都係用一個利益性嘅相關者嘅互相扶持底下㗎嘛。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啦，中東真正撐嘅唔係歐盟，係美國㗎嘛。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呢樣嘢。咁所以就係話，其实中国呢坛嘢，我自己觉得啦，佢针对性嘅唔系全世界嘅一个布局咯，佢针对嘅系自己点样可以喺呢个全世界入边系可以分一杯羹。 但系佢投入嘅资源实在太庞大啦， 系啊，佢基本上就系抌钱出嚟救自己经济。 咁问题、就 是、一样嘅，系一个世界性嘅一个放水板啫嘛。即係佢唔係話我而家要放呢個40,000,000去搞經濟嘛，唔係去搞建設嘛。佢而家係要抌出嚟話，喂，邊個？喂，大家一齊嚟起間屋啦，不如咁啊，起完間屋之後我就分啲錢俾你㗎啦，咁啊去分成啊。咁啊起一間屋就好簡單咧，就是、一個地皮，跟住去建築費，跟住咧就一個銷售費，跟住再加埋呢個土地費，咁啊加埋曬所有咧，大家就好似分拆啦。你赚几多少，我赚几多少， 大家都提娃娃去搞旧嘢嘅。 系啊，点解大家咁积极去搞呢样嘢咧？因为大家都需要钱啊嘛。但系真正嘅财主而家开始就话我而家出嚟派钱啦，咁啊大家派钱，咁大家一齐赚，大家好开心啦。咁但系我唔知佢可以赚几耐嘅，但系大家赚住先，唔紧要，我哋一路行一路睇，几时爆咧都唔紧要嘅，爆咗先再算啦，就系咁啦。所以一帶一路就係而家個玩法就係咁啦。 即係佢哋所講都係整大個泡，睇下幾時爆嘅啫。 邊個知啫？係咪先？ 唉，咁啊係咯，都係整緊啊嘛個泡。 邊個知幾時爆啊？即係國家都話唔定，你一個國家都話唔定㗎啦，何況咁多個國家一齊係咪先？ 都係不妨一個好嘅方法嚟嘅嚇。 係啊，即係我自己睇法，一帶一路咧，點解要行得咁急進咧？ 好 老实讲， 你明唔明啊？你系 真 系 好急啊！佢两年啫，两年都唔够啊！佢系2014年尾啊，先开始话要搞啲咁嘅嘢。即系好老实讲，哇！而家一年多，唔系2014年2013年一三年尾，哇！而家系一年多少少咋，已经行到咁嘅阶段啦，真系快到啊！ 吓。 系啊，真系好快咯，速度好惊人。 佢基本上系倾嘅时候就你唔满意啊，我用钱啦，我俾钱你咁样样噶。 系啊， 个感觉系咁噶，送钱俾人使。嗱，我点都搞掂佢噶啦，都知你唔紧要啦，你要几多我都俾你咁嗰啲咯。 佢而家同韩国倾真系咁倾啫嘛。 啊， 真系噶，个贸易协议佢哋而家都系，而家中国系用钱嚟搭人噶。佢同韩国都系咁样倾贸易协议啊，韩国都好想倾啊，但系嗰啲农民唔想倾啊。 钱能通神啊，果然系所有神通啊！ 系啊，所以个任督五通咧就系用钱通噶啦，唔使谂咁多噶，真系噶， 好一正嘅。 所以你话同打机咁打咧，其实都啱嘅，但系问题系咪真系咁顺畅咧？可以打几耐就唔知啊，真系 唔知啊，因为呢个世界，喂你呢啲咁嘅政策，你搞国内就容易搞啫，大家嗰个都系相同嘅意念，就可以用钱搞掂，但系外国嘅嘢。就唔系咁谂噶嘛，系表面上佢系可以用钱，佢收你钱可以唔做嘢得噶， 所以真系系啊，好难讲 啊！你控制唔到佢噶嘛，唔通你又派住军队去咯，唔得噶嘛。 所以大家睇呢个肯尼亚都知啊，收完咧呢个中国嘅财产之后咧，整完一个港口出嚟，而家日本咧又抌咗33亿出嚟，又去整一个港口啦。 即系好明显，而家就系、是。 即系全世界有几多个肯尼亚，大家唔清楚啦，系咪先？唔好话唔清楚，基本上个个都系肯尼亚啦。真系 个个都系王爵嚟嘅。咁啊，中国就扮演螳螂嘅角色就系咁咯。 系啊，佢而家系擘开嗰个中国嗰个头埋喺边咧？佢咪话钱多系一个消费人数咧？ 是用13亿人去计，不要说13亿啦，是日本用一个4亿人口的 base 可以含这个亚洲的5亿人口嘛，它是用这个概念去行的嘛。所以它为什么说我现在要开放这个免税的话，最大得益是哪个？肯定是你韩国啦，它就这样，即是它这样的意思，这样的态度嘛。所以为什么它就想用这个压倒性的形势去谈呢？那为什么台湾都要克服呢？那为什么花太阳花事件呢，就是咁嘅形式嘅底下去产生咗出嚟㗎嘛。 唔緊要啦，霸王硬上弓已经非常犀利㗎。 佢唔好话用13亿，佢俾人口嘅消费群佢已经系咁样去打囉。佢而家系用咁嘅形式囉。所以佢而家行一带一路第一个政策就系要开放关口囉。就系、是、咁、嗯。所以大家成个布局就好清晰㗎啦。而家再加埋呢个亚投行嘅出现，点解要行基建行头呢？但基建行头的背景底下就是一个产能过剩，大家就明白。如果用产能过剩怎样可以消耗到这批产能过剩呢，其实有例子的，大家看回这个港珠澳大桥就知道了，再看回香港的三跑道也都很清楚的了，哪个投标啊，中资，那哪个去起啊，中资，那一些产品在哪里来啊，中资，明白啦。 是没错，总之不定怎么起啦、啊。 大家明白就 OK 嘅啦，我就唔想讲咁多啦，已经。 咁啊，今集节目就时间到呢度啦，咁啊，下次我哋继续更新呢个 project， 究竟有啲咩细节位嘅过瘾嘢啦吓。 好啊，好啊。 OK， 好，拜拜。